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暑假来临，学生朋友想要如何度过自己的暑期生活呢？是在屋里吹着空调吃西瓜，还是去心之向往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亦或是读几本自己感兴趣的书？剑桥英语百科分级阅读是中国和平出版社与剑桥大学出版社打造的重磅产品，分为3级94册，涵盖自然现象、野生动物、科学实验、人体机能等话题，适合小学中高年级至高中学生阅读。那么英语阅读为什么要倡导分级阅读？如何进行分级阅读？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又该如何指导孩子英语阅读，培养英语阅读能力？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进行更好的互动。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教育学院外语与国际教育学院的副教授，北京市中小学英语教师培训项目专家张敏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您好，主持人您好。 另外一位呢是剑桥英语分级阅读的策划编辑杨于亚。杨于亚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请到两位啊，咱们来一块儿说说这个剑桥英语百科分级阅读哈，这样的一套读物。先问一下张老师哈，就是说他这个英语的这种分级阅读怎么个分级法呢？ 那么我想呢，就是英语分级读物呢，您刚才问到的这个呢，正好是现在从这个小学一直到初中到高中的，然后大家都关注的一个读物。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读物呢，其实它为什么叫分级读物呢？也就是说它依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语言能力水平然后进行的划分。比如说在这个剑桥大学出版的这一套这个英语读物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它可以分成呢不同的主题，你比如说人的主题、自然的主题，或者说有一些百科类的那么样的主题。但是呢，像我们的这个课本一样，这样的一套读物，它同样呢具有一个既具有主题性，同时又有阶段性的那么这样的一套的这个书籍。我们可以看到呢，如果在小学的时候，从1年级到6年级，从小学低年级一二年级，那么他们呢会采用呢不同的主题和不同的就是单词啊，以及就是文化背景啊，那么给学生呢编撰不同的那么英语的这个分级读物。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呢，在小学低段还有中段还有高段，那么他们将会读到不同的那么这样的书籍。到了中学以后，同样呢随着学生的认知水平的提高和他的这个英语能力的提高呢，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在这一套读物中呢，学生将会学到更多的有关的这个社会啊，还有人文呐、还有一些关于思维训练的这样的一些话题的这样的一些文章。那么同样呢，是随着学生的年龄的这个增长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套读物中可以看到根据学生的思维水平还有一些这个我们的文化意识的这个增长啊，那么这套读物中呢将会又根据不同的话题去进行一个划分。所以这样的一个分级读物呢，其实就是根据 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语言能力水平这样的一个、教材，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读本。 现在呢，其实不管是学校还是学生的家长，还是各种课外的培训机构啊，其实都非常重视和注意孩子们的这样的英语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哈。那么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给孩子们，尤其是小学生推出这种分级阅读的读物？这种分级阅读它好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分级阅读呢，其实我们就可以说呢，如果说孩子在学前的话，那么在这个阅读这个书籍的话，我们作为英语，作为二语教学，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可以进入到这样一个全英文环境中去。在进入到小学以后，那么在很多的这个城市呢，现在是从一年级开始学习这个英语，所以在一年级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呢，大多数呢只是很简单的单词，那么有的时候呢会像这个小朋友们说打个招呼之类的，但是呢这在很多的城市呢已经不能满足然后大家的这个需要了，所以很多的家长呢还有这个学校呢开始寻找一些分级读物呢，然后作为我们教材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同时呢也拓展学生的这个思维啊、文化意识啊、学习能力等不同方面的这样的水平。 那最开始的时候这样的分级阅读的这样的一种初衷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分级阅读其实是在国外应该是很早的时间了，就是在英国或者美国，但是呢来到咱们国内，特别是在这个一些大城市，然后流行开来，或者说大家都认可它，恐怕也就这近十年的事情。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我们这次重点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个剑桥英语百科分级阅读哈，是由这个中国和平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首次合作的这么一个产品。那最开始的时候是从我们这个策划编辑这一块啊，如何发现这么一套产品的？那么这套产品它的优点在于哪里啊？为何要决定要引进这样的一套这样的读物呢？ 我们其实是带着一定的想法来去寻找这样的一套读物，因为在前期我们做了有关市场、用户以及产品方面的调研，我们发现在国内从小学中高年级段到初中，其实孩子们对这个百科类阅读，也就是我们说的非虚构类阅读，是有一个非常强烈迫切的需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非虚构类阅读的这个内容其实是孩子们完成学业的一个硬指标。我们简单来说，比如说我们打开孩子们现在用的这个试卷的话，你会发现90%以上的其实都是这个非虚构类的内容，也就是说是故事以外的这个内容。另外呢，就是从学生这个学习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非虚构类题材的阅读其实可以帮助孩子们这个学习学科方面的知识，可以拓展他们的词汇量，另外呢也可以训练，就像张教授说到的这个训练他们的思维。所以呢就是不管对于他们以后的学业，还是对于以后的这个个人的成长，这部分这个阅读内容都是非常需要的。但是呢同时我们在这个市场上也能看到，就是这部分的内容很少，我们看到的可能就主要集中在低龄段。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是这部分读物其实相对于故事来讲的话，它有一定的难度。另外呢就是这部分孩子可能主要是在学校进行学习，我们学校给大家补充到的是一些教辅类的资料，但是对于语言学习或者是英语阅读能力的培养，我们还是希望能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原汁原味的东西。所以基于这样一种想法，然后我们就甄别挑选了很多的读物，最后选择出来这样一套。 那么这么一套啊，剑桥大学出版社所出的这么一套，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它的优势在于哪里？ 首先呢，我们觉得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这个品牌其实对它的品质是有一个保证。然后另外呢，这套图书相对于目前市面上我们能够看到的这样图书的话，首先它非常的有趣。我们觉得就是阅读对于孩子来讲趣味性一定是第一的。我们看到这套图书它一共有94册，在它每一册图书里面又有4到6个篇章，然后这4到6个篇章又是4到6个小的围绕着这个主题的文章，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有500 个左右这样很丰富的一个话题，而且这些话题和孩子们的生活都密切相关，所以我们觉得在第一步，首先我们能够激发起孩子们更多的兴趣去阅读这套图书，然后第二一个的话就是分级，就是也是刚才张教授提到的，就是分级体系对于孩子的阅读来讲，它是有一个其实是牵引着孩子循序渐进的有一个提升，然后这个分级的话是按照这个欧框来进行分级的。它 欧框是什么意思？ 欧框是它的全称是欧洲语言共同框架这个的话是国际上比较通用的，也是非常有权威的一种分级体系。简单来讲的话，可以类比于我们国家的这个课标大纲。然后所以这套图书呢，就按照欧框分为八个级别，从 A1 一直到 B2 Plus。然后孩子们可以沿着这个级别来逐步的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另外呢级别的划分呢，和目前孩子们就是国内我们可能现在这段时间大家常听到的剑桥考试，其实它也是匹配的，因为国际上通用的考试大部分也都是按欧框来进行设计的。所以的话，如果就是我们有的孩子在学习，比如说是要去考这个剑桥的 KETPET， 其实是可以拿着这套图书来同步学习的。然后第三个的话，这个图书在编排体系上也比较科学，就是它不是一本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就是一本书。它这个书是本每一册它的这个编排思路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读前，其实就是帮助孩子们来处理这个重难点的这个词汇，然后呢读中就是给到你四到六个这个小的章节，其实每一个章节就是一个passage 一个片段就相当于我们可能你在试卷上做的一个阅读理解，然后在这四到六个篇章读完以后，我们最后有一个读后，就是来检测孩子们对于这个读本的理解，所以大家按照这几个步骤学完以后，其实即使你这个不是在学校里老师带着学，然后那么你也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还反而想问一下这个张敏张老师哈，就是因为刚才杨玉亚提到了就是这种非虚构类的阅读，那么这种非虚构类的阅读和那些就虚构类的，比如说故事啊童话呀这样的一些英文的这样的阅读相比，非虚构类的阅读能够给孩子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体验，然后能够对于孩子的这种尤其是读写能力的培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想因为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呢什么叫非虚构类文本。那么非虚构类文本呢它主要是指呢以传递自然和社会事实为目的的这样的一种文本。其实在目前在北京市的小学英语阶段来说呢，因为刚才我们谈到现在很多的这个分级读物现在在小学是非常的这个流行啊，那么在小学段来说，就像主持人所说的，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看到孩子们是在看一些故事类的，那么 好玩吗？ 对，非常好玩，非常有趣哈。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儿呢说要这个阅读一些或者更多的那么非虚构类文本呢？你比如说在小学段有很多的这个绘本，那么绘本里面呢既有故事类的，然后呢也有我们所说的日常所说的非故事类的，比如说自然百科类的是更多比较多一些，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如果你拿到这个同样的这个文本，然后让男孩子和女孩子来选择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很多的男孩子他可能更愿意选择百科类的这个文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说，哎，这个故事类的是不是非常有趣呀？或者说是孩子喜欢读，其实不是这样。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从孩子的眼光中看，那么百科类的或者说是事实类的文本呢，有更多的孩子呢喜欢。现在也有很多，这个比如说中年级和高年级段的孩子呢非常喜欢，这是一个从孩子的视角和眼光来看。那么另外从我们学习的视角来看的话呢，那么非虚构类文本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提供了一个基于 事实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文本的内容。 嗯， 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不仅生活在故事中，同时他也生活在我们的大自然中，或者说是生活在我们的传记类的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文本之中。 嗯， 那么在这种文本中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呢，如果我们鼓励孩子或者说是老师引导孩子去阅读这样的非虚构类文本的话，那么孩子在他的阅读过程中可以发现，那么在这个阅读文本中这个文章是如何构成的。同时那么在这个文章中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解构这个简单的文本，或者说是从这个文章中，一方面从结构上我们可以发现呢，这个文章它和这个故事类的是不一样的，这也为我们以后的读写结合打下基础。那么同样呢，我们从内容上可以看到呢，非虚构类文本可以从文化呀、社会呀等不同的视角给孩子们呈现一个更丰富的多彩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在这个我们所说的小学阶段中呢，很多的家庭啊，很多的学校现在正越来越多的关注到非虚构类文本。正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那么非虚构类文本怎么样和我们今后的读写结合连接起来，或者说是我们现在目前在中小学所大力推的这个读写结合教学呢，其实也和非虚构类文本呢非常相关。 嗯， 因为如果说我们将来要鼓励或者说是让孩子们去写更多的比如说说明文啊、议论文啊， 嗯， 那么我们就要让孩子知道，那么它的原汁原味的这个说明文啊，或者说是小的议论文呢，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它长什么样子，然后呢它怎么样从它的论点论据，然后呢去得出它这个最后的这个结论。我们可以看到呢，从这个内容还是形式方面，其实非虚构类文本呢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另外呢，刚才呢二位也提到，就是现在呢其实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讲，我们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会接触到很多这样教辅类的书哈。其实教辅类的书呢也是会对孩子们的英语水平的提高带来不少的帮助哈，对于阅读能力啊、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也会带来很多帮助。那么像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所讲的这个剑桥英语这个百科分级阅读，它又和这种孩子们更多的接触到的这种英语的教辅类的图书，哎，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二位谁跟大家说一说？ 是这样，教辅类的图书它之所以成为教辅嘛，就是教学辅导的一些资料，主要是集中在其实是应试技巧，训练孩子，对，训练孩子的应试技巧。另外呢，因为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啊，其实客观的讲，经过国内一些重新编写以后呢，其实我们觉得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这个原汁原味的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我们觉得可能缺失最严重的在于对于孩子思维培养这一块。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我们觉得真正的去做这个孩子英语阅读能力的培养呢，还是需要用这个原版的读物。可能不仅仅是从语言能力上，然后从文化啊、思维啊这些方面都有一个全方位的提升。 另外呢，就是因为毕竟这是咱们原版引进的哈，那么最初呢在这个剑桥出版社出版的这样一套分级阅读的这文本当中呢，其实也融汇了欧洲国家的一些文化的传统啊，他们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理念。那引进到了中国来之后，是不是也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本土化的改造呢？我们在这个修订的时候，包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出版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也有一些调整和变化？ 这个的确是会有一点调整和变化。调整的地方主要在于就是不符合我们国内出版规范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地图还有一些有关这个历史文化宗教方面和我们的价值观不相符的地方，我们做了调整。 那么涉及到一些可能一些 普及性的、科学性的，自然的这样的一些应该就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做了保留，以及对于他这个对于学习方面的一个设计，因为这套图书本身也是给国外孩子学习来使用的，所以他在学习的底层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他这方面的特点我们都做了保留。那英语阅读为什么到底就是要倡导这种分级阅读呢？张老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分级阅读我想就是说为什么要倡导这个分级阅读，就像咱们刚才所说的， 如果说一个孩子比如说他只是去记单词，或者说是他只是去学一个语法，或者说是一个句型，像传统的这个英语教学一样，那么他就会对这个二语世界，就是说这个外语世界呢，失去他的感性的一个认知。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语言它更多的是一个交流，是一个练习，是一个感知的一个过程。所以更多的呢，我们鼓励学生呢，然后去接触一些绘本呀，或者说是一些 分级阅读的这个读本，然后来扩充它的一个知识。那么在我们目前的教学过程中呢，如果说是采用这个就是分级阅读教材的话呢，更多的呢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呢是和 咱们的这个主教材，然后相配合，也就是说它的主题，那么相这个匹配，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分级阅读教材呢，然后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主教材教学过程中去，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呢，有很多的学校呢，那么开设了一些这个社会实践课，那么这个社会实践课对于英语来说呢，更多的就是去阅读一些分级阅读教材，然后或者分级阅读读本，然后给学生以更多的一个语言呀， 文化呀，社会这方面的一个拓展，那么在这个学习语言的基础上，让学生呢能有一个认识外部世界，认识丰富的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现在我们的分级阅读是真的是按照小学一二三四五六年级那么分的吗？还是说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怎么来分呢？分几个级呢？一般 大多数的分级阅读的这个读物呢，是按一二三四五六，比如以小学为例，是按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分的，也就是每一个年级它都有它相应的分级阅读的这样的一个读本。那我们这一套书呢，这个剑桥英语这个分级阅读这套书呢？ 这套图书就是按照那个欧框，欧洲语言共同框架来划分的，然后它一共分为八个级别， 从A1开始 一直到 B2Plus 能不能跟咱们小学几年级的对应上，比如说我们认为就是 A1 Plus 可以在小学的3到6年级， 小学中高年级吧， 然后 A2 Plus 可以到初一初二， 后面 B1一直到 B2Plus 有四个小的级别，这个可以用到初二初三甚至到高一。因为目前国内其实大家也发现了，就是孩子们的英语水平差别会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以北京来举例的话，北京的孩子在六年级小学毕业的时候， 其实可以读到B1Plus 到B2的这个水平， 也就是他们在考这个 PT。 因为这个图书的话，其实如果我们和考试来做一个对标的话，哈 ，B1的话 是在 PET， 也就是目前北京很多小学生他会在五六年级去考这个考试。像孩子们阅读这样的书，是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完成呢，还是需要比如说必须要家长来进行辅导，还是说一定要去专门的辅导班培训机构才可以来完成这套书的这样的阅读呢？ 这个各种情况都有，我们建议是如果最好的情况，如果学校能够开展这样的阅读课程的话，那么很有利于孩子们去深入的去系统的做一个学习。如果学校没有这个课程的话，在家学习的话，刚才讲过，就是说按照这个图书它这个编排体力，其实孩子会完成一个完整学习的过程。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可能我们有很 有一些孩子会遇到困难，这个时候我们是建议家长和孩子做一个这样的亲子阅读，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家庭教育中非常提倡的，家长应该给到孩子足够的支持，这个支持不仅包括你给他提供一些资源的支持，比如说你帮他选择了这套图书，那么同时也包括情感上的支持，一些知识上的支持，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家长懂得那更好，你可以给孩子做一些讲解，那么家长可能不是特别懂的， 那么我们就建议你陪伴着孩子坚持下去，哪怕我今天只读了一页，这个英语学习本身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它最关键的一点其实是坚持。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二位觉得哈，这一套书能够和我们这个目前的就是在学校里面的英语的课本能够有一些怎样的配合呢？能够对于孩子听说读写能力的这样的一种成长培养完善啊，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现在这套读物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很多的学校把它和主教材呢相匹配，然后呢作为一个这个课程的这个建设，然后推出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对这个主教材呢更多的是一个语篇的一个配合，或者说是文化啊或者社会啊这方面的认识的一个配合。而且呢，刚才您提到说对于这个学生的听说读写，那么它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或有什么样的影响？咱们平时说到的输入和输出呢，输入是最重要的，没有十足的输入或者没有充分的输入，它是一定不会有输出的。 也输出不出来。 对也输出不出来。 对， 所以无论是这个就是形式类的，就是英语语言形式类的还是内容类的，它一定要有足够的输入。所以分级阅读教材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输入，非常好的一个输入。那么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如果说让孩子无论是在这个就是学校还是在家庭，然后他有了一定的分级阅读的这样的一个读本的一个输入的话，他有话说，而且他看到了原汁原味的这样的一个英语的时候呢，他就知道那么非常地道的英语它是怎么样去表达的。这无形中呢会对他的说以及他的写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影响，而且会给他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也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读写结合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鼓励学生去阅读更多的文本，特别是这样的原版的这样的一个文本，让他去学习国外的这个原汁原味的语言，同时呢让他去感受到我们中外文化的一个对比。从这样一个视角呢，让学生然后去输出他自己的思想和语言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 没错没错，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提到了哈，就是我们这套这个剑桥英语分级阅读和学校目前现行的这种英语教材来相互匹配的这样一个问题哈。那么杨一亚，你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首先呢，我们从这个读物的话题划分上面，它分为94个话题。那么这94个话题呢，其实和我们国内的课标大纲所提到的三个大的话题划分标准是匹配完全吻合的。我们国内分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那么这94个话题其实可以完全匹配到这三个大的类别里面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难度是要高于我们国内现在的教材的。那么针对这一点呢，其实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罗少倩教授以及我们那个北京市海淀区教育进修学院的赵玉莲老师，然后带领我们这个北京市十几位名师一同为这套图书编写了教学用书来指导老师们那个进行教学。 就还可以配合来使用是吧？ 而且从5月份开始，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针对家长的有关如何去使用这套图书的线上直播讲座。 就家长也可以看。 对对对，目前都收到了非常良好的反馈。 这还是不错的哈。那其实呢，从现在来看哈，不管是学校也好，还是孩子的家长来讲呢，都是对于这种英语的能力的培养越来越重视了。因为之前呢总说哑巴英语学生学了那么多年张不开嘴学了那么多的那种甚至是相当艰深的一定程度的英语的语法规范了也能读很大部头的甚至是英文原著了，但是一张嘴就不行了，就说学了就瘸子英语嘛，发展的不是很全面。但是其实现在呢，大家对英语水平英语能力的越来越重视，也是越来越重视这个英语的各种能力的全面的培养。那么在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二位觉得比如说现在培养孩子的相关的英语的阅读能力目前还有什么值得提高的地方有什么欠缺的地方，什么地方应该 更好的完善啊？二位谁跟大家我们来聊一聊？ 这个话题我来说一下哈。如果说想要培养孩子的这个英语语言能力的话呢，我们说汉语孩子是一开始作为母语来接触的，那么他一开始在说话的时候，那么孩子就会听到我们大人给他用汉语，然后用我们的中文，然后给他交流，然后呢就让他阅读我们的中文的这个书，然后看咱们的电视，然后这样子孩子慢慢的他就会了这个咱们的这个母语中文。 对。 那么如果说到英语的话呢，我们呢最好呢能给他创设一个更好的一个英文的进入环境，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环境中呢，孩子呢可以听到和看到更多呢原汁原味的这个英语的语言，看到一些英语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和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侧影。那么同时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刚才您提到如果有的家长他的英语不是很好或者说是不会英文怎么办，那么这个时候呢更是要让这个孩子呢去接触，从多方面去接触类似这种分级阅读这个读本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因为很多的时候呢语言它不是靠学习来的，不像咱们的数学一样然后通过一道题一道题的演算然后我们掌握了这个技能。而英语呢是通过习得，这个习得呢就是说通过他无形中的这种接触，一遍一遍的啊，或者说是听啊，或者说是读啊，那么在这种环境中有的时候他其实更多的是无意识的，或者说是没有任何语法程序安排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去认识到一个英语的过程，这个时候去认识英语反倒比我们就是通过大量的做卷子可能对学生去接触这个英语或者喜爱这个英语或者说是去能够更多的然后呢去认知或者说是掌握这个语言它会有更有好处。 另外呢，因为我们孩子都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中文汉语的环境当中哈，我们都说语言环境很重要，然后又不能要求每一位家长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了孩子都要用英语来进行交流，是吧？这显然也是不现实的。那所以说让孩子们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分级的阅读是不是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 对，因为分级阅读呢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呢，其实它一个呢是对知识的一个补充，那么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分级阅读读本的时候呢，它不像我们传统的教材比如说它是以词句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进入的，而它一开始的时候呢它就是以语篇的形式进入的，那么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无论是咱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非虚构类文本还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故事的这个文本，那么对于学生来说它都是一个非常好奇的认知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他的学习动机得到了满足，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学生更多的呢去沿着他自己的兴趣出发，然后找到这个学习的乐趣的时候，他的学习自然或者说是他的这个语言习得自然会越来越好。 对，没错。那其实作为家长来讲，您觉得为了让自己的孩子的英语的相关的能力有一个很好的提高或者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发展，家长应该做些什么呢？ 作为家长来说呢，其实在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常见的家庭情境中呢，是我们希望孩子去读书，然后呢家长更多的去拿手机，我想这个是最应该避免的。如果说我们家长能够那么去阅读这样的英语的这个书籍啊，或者说是和孩子一起分享这种分级阅读读物的话，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因为在亲子共同互动的过程中呢，那么这样是一个我们无形中的语言习得的过程。当然这是需要这个家长呢对英语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基础，如果家长的这个英语基础不是那么好的时候，那么又想帮助孩子，那么怎么样去提高呢？一个呢是在阅读方面呢，就是有更多的一个阅读材料，也就是像这个剑桥英语这样的分级阅读材料的一个介入。另外的呢还有一些广播呀或者说一些音频的视频的介入，那么这样是最好的了。 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种剑桥英语百科分级阅读这套书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出了介绍，以及呢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张明老师哈，就家长们目前的一些并不是特别合适的教育孩子的方式也提出了非常稳妥的这样的非常有建设性的建议。好，谢谢二位，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大家在微博当中搜索和添加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大家呢可以在微博当中看到我们每天的节目的视频，以及我们每天节目的嘉宾为大家推荐的私房书单。另外呢，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大家可以在网络之上随时回听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下期节目再会。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